Hello? What's up? What's up? Hello? Bye bye。 我哋系咪播嗰个音乐啊？ 我早系咪？你唔好理啦，我之前好啦，再讲。 当有嗰个音乐系咪 ？OK， 当系啦。 点啊？ 佢当跟住 录埋啦呢度，好惨 啊！中意啊？ 呢度好笑。 喂 ，Hello，Hello， 拜拜， 欢迎收听做咩啫 ？WhatsApp Channel 系啦，听到咁紧凑嘅音乐。 你咪以为我哋改咗 theme song 咧？ 系啦，其实就系今集嘅主题啦，系咪？ 有冇人已经知道我哋？ 唔知啊，可咁短，可能唔知唔知系啦。 但系好标志性嘅，即系如果大家有睇我哋今日讲嘅呢个 topic 呢套剧啦嘅话，其实你一听到个音乐就不期然好想摁嘅两个人， 系同埋心情开始有啲紧凑啊， 想开始讲英文嘅粗口， 唔想 fuck you， 系啦，咁系做咩咧？ 剛才那個音樂呢就是我們今天想講的在 Disney Plus 香港的人如果你要看的話 香港的人 因為其他國家好像在其他平台看的 我不知道 是 The Bear 大紅餐廳 這套劇是大紅餐廳 香港叫大紅餐廳 不是叮噹的大紅是一隻 Bear 一隻紅人的紅 Bear 都是叫美劇是不是 是啊，因为是第一季已经攞咗好多金球奖啊，嗰啲嘢。 诶，我哋讲，我哋都未讲翻本身要经常要讲嗰啲， 要讲 咯，系。 欢 迎大家收听 WhatsApp Channel， 系 做咩啫？ 系啦， 系啦，记得咩啊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哋 IG。 系啦，我哋又唔记得自我介绍，我系阿牛， 系啊，佢系阿牛啦，咁咧，佢就系杨怡啦。 咁你 系 Y Y 咯， 就停咗， 系咯。我以为你自己要霸晒嚟， 我以为你自己讲紧， 等紧你讲。 哦，咁 你又指翻人讲， 佢系牛，佢系杨怡，我系 Y Y。 好啦，今日咧，我哋呢个 topic 系因为我哋又系基于我哋三个人都睇咗呢套剧， 系就想讨论下嘅。 系啦，因为都觉得好好睇嘅。 系啦，咁。 唔知大氣電波嘅你有冇睇過呢套劇咧？ 大氣電波係咩嚟㗎？ 唔知另一邊嘅你係而家做緊咩咧？ 喺美國嘅聽眾， 喺加拿大嘅聽眾，或者可能喺銅鑼灣嘅聽眾， 或者屯門嘅聽眾， 或者沙田嘅聽眾， 係啦，唔知佢哋唔知你哋有，即係你哋有冇睇呢套戲 劇？ 定還是會唔會考慮睇咧？嗱，因為咧係有劇頭啊，又要嚟啊保險線。 系啦， 哇新嘅呢个 剧透死全家， 呢条线之前唔系咁嘅声嘅咩？你之前话而家开始呢度好严重噶嘛 ？Mark 4.0 嘅系咪？ 你而家你可以讲剧透咩？呢度如果介绍都可以讲下嘅，未剧透嘅，即系讲下个 介绍就好难讲剧， 去咯。 哦，即系我意思，如果冇睇嘅 啦，如果你而家想睇。又怕我哋讲嘅，咁你好识咗佢唔好听啊？ 系啦，千祈唔好 听。或者你睇完啊，好想听翻我哋嘅观点，系咪同你一样嘅？ 继续听。 或者你未睇，亦都唔怕剧透嘅，就 继续听。就是、 有啲人好想加入讨论嘅话咧，就留言俾我哋啦。 系，虽然我哋复得好难， 系啦，同埋有啲唔啱听，我哋唔复。 同埋 讲啱听同唔啱听，我都未必复。我要讲明 ，haters 就请留意啦。Y Y 系最留意 haters 嘅留言 嘅。哦，咁即系要引 系 引 你个你系 Y Y 嘅粉丝，你想反其道而行，你可以留一啲好想小鸠娃娃嘅嘢，佢即刻留，即刻复你话听。 好啦，呢一集开始。 好啦，咁呢个 The Bear 咧，其实咧。佢系有两季嘅，两个 season 嘅。 而家系两季嘅， 而家已经有第二个 season， 已经一出就睇晒噶啦。即系你唔使等一个礼拜追一集咁样嘅，已经出晒噶啦。 第一季其实系几时？有冇留意？ 第一季系上年。 哦，其实系上年已经开始。 系啦，咁咧我冇记错系咪一季系十集啊，定八集啊？ 系啊， 系十定八啦。 系 咁好似两季唔一样。 系啦，咁一集咧唔系好长嘅啫。 系啦，我中意呢个。 我哋讲嘅长咧咩啊？45分钟内添啊！有啲三十几分钟嘅， 系啊系啊， 系你嗰一阵风， 因为佢冇广告嘛，中间 系咁而家追剧都好少有广告嘅，咁 Disney Plus 又冇广告嘅， 俾咗钱啊嘛， 会俾唔到，你唔俾钱睇唔到 Disney Plus 啊， 咪就系咯， 系啦，咁你哋当然可以，我冇 Disney Plus， 我哋可以 search 下，应该有啲大陆网都有嘅。 我哋就唔好理佢喺边度睇啦，费事教人哋唔合法噶啦， 要啦，系要边个合法啊？系咪先？ 咁样，但系最方便就系 Disney Plus 咯， 系啊，高清啊， 即系人哋个 account 都得噶，系啦， 系啦， 系啦，因为我都借好多 account 俾人。好，讲翻先，咦？咁呢套嘢讲咩噶？可能你如果有见过相关嘅 poster 咧，可能都估到系咪讲煮嘢食嘅咧？因为好似有人揸住碟餸啊，有啲厨师衫啊，着咗围裙啊， 系啦， 咁样嘅。 因为我一开始都以为咧系讲关于嗱，我当然真系讲翻餐厅啦，摆明噶啦。但系咧，我以为系有少少集中，可能讲都会讲咧同嘢食有关嘅， 多啲嘢食。 唔系你嗰日唔系咁讲，你嗰日话我以为系美味天王嗰啲啊， 唔系嘅，我会以为系做三文治嗰套戏咁咧，有个即系讲餐车嘅有套嘢， 系咯，即系类似嗰啲咯，都系可能会带到咧，又真系讲点样整嘢食，即系味吉洋一咁啊，即系会讲少少煮嘢噶， 平平淡淡一嘢都关。 咁所以咧，我心谂住可能系关于嘢食。咁而有一日咧，我哋食饭嘅时候冇去睇，就我听到呢套嘢好多人讲，但我其实冇咧好知道讲咩嘅，即系冇特登走去睇嘅。 知你餐厅咯，饮食业唔知点 咁啊。系咯，不如睇下。但系后屘我睇嘅时候发觉唔系嘅， 系 并唔系嘅。 你一发不可收拾啦，系咪？一路睇落去啦，一开始咗睇之后就 冇错。 因为有阵时候我睇咧都好缓慢嘅， 因 为众 所 会烂尾。 众所周知，Y Y 睇嘢咧，亦好中意睇嗰样嘢，又唔 follow 人哋啦。一系咧睇成套剧咧，就唔睇最后嗰几集啦。睇晒前面好多集个，就系唔睇尾嗰几集。 系 系啦，华灯初上都系。 唔系我个 pattern 系好古怪嘅，有阵时候我会试过睇学啊，即系牛话斋咧，前面我 系 最，跟住去到后面之后就冇再同人睇，因 为你话俾我听咪算咯，你讲啊。 唔系，同埋我谂可能有啲系咧，有阵时候你睇，我唔知道你哋睇剧嘅 pattern 啦，有啲真系喂睇睇下，真系觉得喂唔捻想睇啦。好闷啦，或者佢离晒谱咧，就冇动力去追啊。 但会唔会有啲人系离晒谱都要睇晒为止咧？ 我唔知道。咁你嘅 pattern 会系点啊？ 我嘅 pattern， 因为我追剧咧，如果我要开始睇嗰套剧咧， 系啊， 首先我会 make sure 系好多人话佢好睇， 你先会试。 我先会睇，因为啲人唔系噶嘛，啲人一有新剧就睇噶啦嘛， 即 系容易啲中雷啦吓，嗰啲人会容易啲会得嘅唔睇。但系我系可能嗰套剧。呢排好 hit 咁啦，然之后好多人讲，会等佢播晒先，首先 系， 然后累积到一定嘅好多人讲话好好睇嘅情况之下， 即系你要睇人哋有评价你先睇啦。 如果我觉得都 OK 吸引嘅，我先睇。 即系佢可能会听完我哋嘅 podcast 先再睇啊。如果你 系 系 啦， 系 我见到有啲人 post 过啊，而去到我自己搵唔到嘢煲嘅时候先煲。 咁你会唔会追下唔追啊？或者 我冇试过追下唔追， 即系好烂或者你离晒谱，你 睇一集就 冇，睇睇下觉得哇唔掂。我冇嘅， 冇我睇亲嘅都睇晒嘅。 系咁样嘢最中意飞咯，我知。 系我系 佢系忍，但系佢继续飞，系咧。 唔系嘅，嗱，睇下我有几想睇一套戏啦。 哦， 或者系如果譬如有啲戏我系冇飞过嘅，即系有啲或者剧我都唔飞嘅。但系譬如有啲综艺节目，我会将佢快。而家 Netflix 都可以1.5啊嘛，系啦，因为 Netflix。即系有啲综艺节目咧，好闷噶嘛，咁我咪会教快速咯。 但系你唔会话，因为喂睇睇真系唔好睇，你就算啦唔睇啦。你会飞嚟睇，即系 我通常睇 机会佢。 我通常睇第三集嘅，即系 睇头三集。 头三集通常头两集闷啦，我理解嘅有时，特别系韩剧，到第三集都唔好睇咧，我就会唔睇啦。 算吧， 系啦。 咁我试下放弃咗边套咧？ 唔 紧要系啊， 冇喎。 喂，下一套都睇咗几集之后，我真系顶唔顺。 冇啊，冇 冇嘅。 如果我真系想睇，我会睇晒嘅，即系出系啦。 你有冇戏？你有冇戏剧啦？你有冇戏过剧啦？ 我有冇喜剧？有冇喜剧？ 戏字的冇啊，嗬。 戏剧我真系冇。 或者有冇睇完之后，哇！你真系好烂啊。 咁有， 纵使好多人都话好睇，但你就可能唔中意睇嘅啫。 我有试过睇过，就系之前讲，我有冇讲过咧？好难冇睇《犀利人妻》 哦， 但系嗰个系个 gag 嚟噶嘛？即系我只系《犀利人妻》系好多年前嘅台剧啦，好 hit 嘅《徐糖》啊，嗰啲温星豪啊咁啦，系啦，《兔兔》嗰条女啦吓，如果你知道讲乜嘅话，咁咧我 系 嗰排先屎忽喺 Netflix 居然有嘅，咁旧嘅都有嘅，咪睇下咯。其实咧啲情节就好烂啦， 而家睇翻都觉得好烂， 啲服装又好旧啦，哇嗰啲黑色丝袜衬短裤啊嗰啲咧。但系佢好高好难，但系我都睇得晒， 你都系咁样睇埋。 但系我就冇 我都冇，我唔会用几倍速嚟睇嘢， 正常。 无论睇咩都好， 但佢会可能冇咁集中咯。 系，我只系冇咁集中，但我都会睄到佢讲紧乜，我会咁样嚟完成咗佢咯。 打机我睇咯， 系啊，但我都会睇嘅，都知佢讲，都知 道。都唔会话完全断咗佢。 唔会，我唔会戏剧或者几倍速噶。 我会，我会戏剧咯。 我知道你咩啊？你连嗰啲。看那些 YouTube 片你要几倍速咯，然后 YouTube 片一定要 是咩？我冇 太慢 啊， 讲嘢 系啊，我想资讯啫嘛。 我有啲发觉咧，而家倍速之后咧，哇，点解讲嘢都系咁正常？咁你谂下佢普通讲嘅时候咪好慢？ 系啊，有时有啲 YouTuber 你要两倍速，佢先系正常嘅速度。 唔知我哋 讲 嘢系点？ 唔系因为我哋讲嘢太快咧。 是咩？ 系啊，好快。 但唔系我睇文俊嗰啲，我冇几倍速，我忍咗佢咯。 其实嗰啲如果我咧，我会觉得我用倍速 快 啲，都唔知讲乜。 而倍速呢嘢系因为我哋有个朋友，佢系咁之后，我哋第一次嘅时候就哇，你做乜咁嘅？ 其实我本身我个人咧好鄙视倍速嘅，因为杨怡经常倍速嘅。 哦。 然之后我发现佢睇嗰啲戏咧，之前咧会用倍速嘅时候，吓、啊、你做乜嘢咁睇？我吓，因为我觉得佢想去快啲，即系唔想我知佢做咩啊？ 嗰啲系废戏。 佢知道个剧情系点啊？快点。快啲快啲推推推进推进， 快啲快啲快啲啦！ 跟住嗰阵时我系唔中意嘅，睇剧我冇嘅。咁而家我只系睇YouTube 嘅时候顶唔顺啫。 我冇啊，讲嘢睇咩都冇倍速，我连听 WhatsApp 录音都冇倍速。 系咁，所以呢套剧咧，我系冇戏剧。咁头先你想讲话点解你继续睇落去？ 系啊， 而佢有一个特别之处咧，系咧，我睇完一集好想睇， 你会继续揿喺下一集啊？ 系啦，就。我哋差唔多第一次，因为我哋当时都系喺 office 食饭睇咧 ，OT 啊，好似 我哋系睇咗连续睇到差唔多第一集嘅中成半啊， 第一季， 第 一季 啊，差唔多成半啊， 可能睇咗四五集咁啦，都 已 经 想 好似睇到第六集添。 因为有阵时咧，佢每一集咧，以呢套剧为例啦，佢每一集咧唔长啊， 系啊系啊系， 咁你咪唔睇一集咯，睇一集咯， 系啊，同埋你觉得佢好快嘅节奏，即系令到你有啲好拖噶嘛，即系。慢慢讲呢个人系点，跟住讲完又讲第二个人。 铺陈啊嘛。 咁咧，佢呢个剧咧，即系大雄呢个剧咧，佢就好紧贴，即系好呢个人发生咩事，佢做咩，即刻就嘣嘣嘣嘣嘣咁发生。 但系佢嗰个一连串咧，系有啲悬疑成分，佢唔会一次过话晒俾你听。 有啲嘢到而家两个 season 啦，都未 唔穿嘅。 好 ，sorry， 我哋冇讲套剧讲咩，唔紧要，而家讲 咩识咩简介。 牛阿摩， 牛阿摩， 牛阿摩系我同我嘅朋友，我仲要你讲前听下啦，我唔睇咧，咁样噶。就是咧，其实佢嗰间嗰啲喺芝加哥发生嘅 Chicago， 就系一间有外卖都有堂食，主打系食嗰啲美国 beef 啦，即系牛肉嘅三文治啊，或者一啲汉堡有热狗咯，见到佢有啲 shot 啦， 我 谂 类似快餐嘅， 系啦，你可以外卖一个包啦， 唔系 可以 高级餐厅， 你都可以坐喺度食嘅，但系咧就好地道嘅美国嗰啲咁嘅，唔靓噶， 好 凹凸噶， 地 系啦。亦都系普通市民帮衬，但系喺芝加哥嗰个区里面就好多人食，即系好经典嘅老店咁啦，又系 啲旧嘅。 系啦，其实唔系冇生意，系有生意嘅。咁、那个点就系、是、个男主角咧，嗰、那个男主角咧，佢系厨师啦，本来已经系佢系嗰啲高级餐厅嘅厨师啦。 米其林， 佢做开系啦，会攞米其林有星嘅，然后全部都系高级嘅西厨嘅，佢做开嗰套方法系咁嘅。咁但系有一日咧，佢就突然间佢个大哥，因为佢有个大哥同有个妹啦，即系三兄妹咁啦。佢个大哥咧就 系 开头先我讲嗰间 家姐嚟嘅， 唔记得啦，好似系 唔系嗰个系妹嚟嘅， 系妹嚟， 系妹嚟嘅。 我仲以为系家姐嚟嘅， 系佢阿姨嚟嘅，男主角系阿姨。咁咧，佢个大哥咧就系经营头先我所讲嘅呢间美式牛肉三文治嘅 beef， 系呢间嘢嘅铺头嘅老细。 个名都求其叫 beef 就算。 牛肉 beef 完啦，系啦。咁咧，佢有一佢阿哥咧就话喺啲又系对话中间嘅，即系唔系 TVB 咁一开始个系个葬礼开始咁，即系唔系呢啲嘅。你对话从佢哋嘅对白之中，你先知原来呢个大哥咧 死咗， 就自杀开枪射自己自杀死咗啦， 吞枪自杀。 系啦，咁佢就将呢间铺咧就。写遗嘱就话系俾咗佢二弟，要佢去继承。咁咧，佢二弟就一开始继承嘅时候，就系、是、第一集嘅时候就好混乱啦。例如佢发现，即系你做一间餐厅，虽然佢系个西厨嘅识煮嘢啫，佢都可以帮手落手落脚帮手啫，唔系就系话继承咗乜都唔识咁啦。咁但系你知啦，一间咁旧嘅餐厅就 系 有好多老屎忽嘅员工啦。亦都有一啲好旧有嘅制度啦，啲嘢好旧啦，烂啦，污糟啦，冇系统啦。虽然有生意啦，但成日都好似赚唔到钱咁啦，因为啲系统乱晒， 成本好高啦。 系啦，原来好多嘢乱七八糟啦，有好多单系未找噶啦，又原来系争咗人钱啦。 跟住咧，好似每日嘅營業都係有困難先可以開到門啊，成功有嘢賣俾人食啦。咁其實佢個妹咧，即係頭先我講佢仲有個妹咧，就好想即係叫佢算啦，你唔好搞啦，你賣咗佢啦，一不如。 好似大家都想唔要啦呢间嘢， 因为嗰个人又写咗，令到佢觉得呢个地方系唔好 嘅。即系佢阿妹觉得大哥就因可能因为呢间嘢都有啲关系，令到佢又好似做咩要自杀啊？就系乱七八糟， 大家都睇唔起呢间嘢。 又唔系 赚 钱，跟住二哥你又要放弃个高级嗰个西厨嗰份工嚟做呢度，又吃力不讨好， 佢系咪本身 应该 系咪 个 三藩市，即系喺嗰度做嘢嘅好似，即系或者佢本身有啲大城市 嗰 度。 佢喺套剧入边有一个地方，佢曾经做嘢嗰度嘅。有提及， 唔一定系上一间，即系佢放弃佢原本拥有嘅 高 级高薪厚职咁啦吓，你呢度要做，虽然都系煮嘢食嘅， 总之就兜猫咁。 系啊，大家即系各方面好多压力都要令佢放弃咁，但系佢又觉得，因为佢咧后来好似 season two 就有讲，其实佢一路学厨咧，系因为佢想同佢阿哥一起去经营呢个餐厅。佢想一齐两兄弟一齐做，是但系佢学咗厨学晒之后， 佢 哥 又 唔 佢 哥又 唔 俾佢帮手，系啦。咁所以变到依家佢阿哥走咗嘅时候， 可能佢 更加又觉得 想我就做啦，系 可以嚟接手，我想做好佢。咁所以呢两季咧就围绕住佢究竟点样处理好 呢 啲 呢间铺就点 呢啲人啊，呢啲事啦、啊，仲有其他亲戚啊， 因 为 佢咧一开波咧，其实佢咁头先佢讲即系牛讲嗰个咁嘅故事背景啦，但系其实佢一开波已经一嚟就已经佢系接手咗噶啦，所以嗰啲嘢咧系咧嗰个剧情系。慢慢渗翻出嚟讲点解会咁嘅， 即系之前嘅嘢， 佢嗰 个 叙事嘅手法就好快就已经处理紧， 好多片段会慢慢 系就插下 出 翻嚟嘅，系啦， 同埋佢好多好多嘅故事嘅内容啊啲嘢系喺佢哋个对白嗰度出现咗噶， 闹交咯， 系啊，同埋不停你会听 fuck you，fuck you，fuck you。 嗱 开头 咧你睇咯，唔知啦，有啲因为佢咧都比较。真系好嘈下嘅，因为佢成出戏咧开头第一集啦，你咁讲咯，唔知道有冇啲人可能会顶唔顺嘅，因为咧佢好快，啲镜头好快，好 close up， 好嘈，然之后一大堆咁，好似好紧， 好 紧 嘅，同埋有少少感觉， 揈嚟揈去嘅啲镜头，咁咧你可能会觉得点？你要好 focus 睇嘅，即系嗱，我系初头食紧嘢睇咧，其实咧 好集中啊， 你要睇住嘅，因为你得头或者点啊，或者唔咧。你就唔係好快 嘅，佢就唔可以另外去睇犀利人妻，一路打機一路睇係唔得嘅。 因為你要 focus 佢哋講嗰啲嘢，即係佢哋鬧交啦，不停好壓迫。 你唔好以為鬧交唔睇就飛啦，你錯啦，鬧交先係佢哋即係唔係溏心風暴咁啦。嗱，佢哋嘅鬧交，無論係個男主角同佢嗰個表哥嘅鬧交，或者同佢員工嘅鬧交，或者佢自己喺度發泄嗰啲，全部都係表達故事 有 女 有劇情嘅， 係啦。并唔系佢求其 fuck you 咁样，系 啦， 系啊， 所以咧嗰啲 闹 交嘅情节就会，哦，唔怪之佢咁啦，咁样嘅会系知道咯。 会有啲， 哦， 原来佢之前系咁。 系啊，同埋佢初头都。 佢初 头 冇 嘈，我觉得 真系。同埋佢初头冇铺排，佢一定系好劲嘅一间餐厅，就系知佢系一个西厨啫。 即系佢都识煮嘢， 但系慢慢就显露知道，哦，原来 佢好 劲 嘅， 系好劲嘅，佢攞个奖嘅。 同埋嗰度睇佢同嗰啲老屎忽咧，好笑咯，因为佢系咁样，好似想。即系教育嗰啲老屎忽，应该点啊？呢度应该抹干净啊！嗰啲标签又要点啊？咁噶 嘛？但系佢全部只不过有乜问题啊？ 系咧，嗰啲人咧就唔同佢唔啱啦，佢先觉得好烦啦。系啦， 做咗几廿年啦。 佢想你搞啲咩啊？即系觉得佢细佬入咗嚟之后搞呢搞路啊咁嗰啲咯。 唔好搞乱呢度啦！你搞乱紧呢度。 咁但系佢就会要求佢哋应该要点啊点？咁嗰个 cousin 即系佢戏入边嗰个，即系男主角啦，系一个即系大家都。即系 bear 啦，佢叫 bear 啦。 咁咧，但系咧，佢嗰个 cousin 啦，系都系好抢戏啦，就系嗰个男人啦。 我想讲咩 cousin？ 点解系咁叫佢 cousin 嘅咧？佢哋系咩亲戚关系咧？初头我唔 系 好明嘅，但后来先，原来佢系佢大佬嘅好朋友，佢哋冇亲戚关系。发 现佢哋唔系有真系有亲戚关系，可能佢哋即系真系好由细到大就识嘅。 因 为 你啲鬼佬就系得 cousin 同 cousin， 佢唔同 所有亲戚都系 cousin， 佢唔同堂人呢个系堂阿哥定系表哥定系表侄定系乜乜柒咁噶嘛？ 系啦，但系佢哋全部都咁以为佢哋有。亲戚关系啦， 跟住原来冇嘅， 系啦，跟住逐渐又发现佢哋有个阿叔啦。 因为佢嗱，佢哋呢间铺咧有几个员工嘅，有一个头先我就系讲嘅 cousin 啦， Cousin 咧係個高佬嚟，係一個勞勞嘈嘈、咧咧啡啡嘅高佬啦。 好煩 㗎啦！佢一路都喺個餐廳幫手，就幫佢大哥嘛。 係佢個類似師兄咁啦。 好多嘢講，好多長氣， 落單 係門，係佢係門面嘅樓面嗰啲嚟嘅。 樓面咯， 阿表哥咧，即係佢其實佢勞勞嘈嘈嘅。但佢有佢嘅處事方法，其實不嬲都 work 嘅，可以咁講。喺嗰間餐廳嗰度， 喺第一季嘅時候仲 work 咯， 仲 work 嘅。其實 我唔好中意佢嘅開頭，好 煩， 因為佢 係 啊，同埋佢係嗰啲男人好撚長氣，要人聽佢講嘢，係咁聽佢講， 好嘈，佢不停咁講嘢嘅。 同埋佢有少少同阿男主角係對著幹嘅， 係啊，即係咩都話唔啱。 佢最難未感化嗰、那個， 因為佢唔想接受現實，就係佢個 friend 死咗， 同埋係啊，佢唔想改變。 只要你個餐廳改變咗，即係代表佢個。好朋友是死了， 因为其实他跟他哥哥应该是好 friend 的，那他呢他弟弟来要改变嘛，他经常说不要改啊，这些点点点啊，这样的很烦的， 是啊， 他每改的就说你不用做的，怎 么搞 不 到东西，不要搞乱我们啊， 是啊，而且他很烦，他很长气，跟着他又在中间一事无成，我经常觉得他呢你走开啦，很烦啊，因为他不停在厨房走来去又不做东西，阻住他们啦，跟着他经常穿着着那件旧衫呢，就写着 beef 的， 嗰件舊 T 啊嘛， 系喺度行嚟行去，即系觉得你唔使搞咁多嘢啦， 即系捍卫佢哋旧有嘅嘢咯，不停 系啦。咁但系佢呢个角色亦都系因为嗱，第一季我真系唔系好中，我觉得佢成日都走开你咁啦，同埋佢第二季之后咧好大嘅改变，而令我后屘系觉得佢几好睇。 后屘我觉得最好睇系啦，佢嗰集系最好睇嘅， 系冇错 冇错。 你觉得佢真系好好，都直到 ending 咧，觉得非常好，令到你呢个人系你唔中意嘅角色，之后变咗唔系咯。 因为佢个角色好差啊，对印象。但系到咗第二季，突然间有两集啦， 佢好大嘅成长空间。 系啊， 系啦， 即系由一个角色变咗， 反转咗你咯。 哇，佢搞咩？ 系啊， 同埋其实咧，即系佢有好多笑料嘅，即系中间嗰啲好戇鳩嗰啲嘢， 佢 又做晕晒啊！ 俾人屎忽都插一刀啊！ 系啊，佢俾屎忽插刀，我都觉得哇，嗰条女正啊！同埋你估唔到佢真系搵把刀插佢屎忽啦，无啦啦讲讲下， 仲要一 shot 落影，佢行出去会睇喺度，系咪帮我插咗？ 系啊，跟住除咗条裤，帮我睇下点啊！ 但佢行咗出楼面，好好笑啊！ 嚟成咁样，佢就哇，佢做乜鸠？佢真系插佢 呢 个 表哥咧，其实好生动啊，佢好丰富噶，佢仅次于主角 嘅 啫。其实我觉得 其实都系嘅。 系啊， 算系系咪第二男主角的都 系 噶啦。 我封佢系啊， 系啦系啦， 我封佢系啊。 咁你哋系 都唔错嘅吓。 系你哋系最中意边一个角色啊？ 表哥， 唔系其实表哥，其实我都中意男主角嘅，只系太矮啫。 哦、OK OK， 唔系除咗男主角同表哥之外咧。 除了男主角和表哥之外， 女人那个呢，厨房里面有几个角色是很主要成日讲的。 好，我们下一part讲，好长。 下一part回来。 下一part回来，不要走开。 回来。 喺 The Bear， 头先就话最中意边个啦？ 系我话中意表哥， 我中意表哥。 我都中意男主角同表哥嘅， 但你嫌男主角矮啊嘛？ 表哥系我第二季先中意嘅。 哦， 反而我系觉得阿妹都几好嘅 ，Sugar， 同埋成日叫阿 Jeff 嗰个人，佢叫咩名话 ？Tina 系啦， 系 Tina 系个应该意大利人嚟嘅， 佢 全啲口音， 其实佢哋都系意大利人， 系因为佢其实咧因为佢煮西餐，其实咧主要其实都系意大利。餐 都懷疑佢哋個背景有少少係意大利，但係人喺美國個意大利啦， 冇錯啦。 咁咧嗰個廚房裏邊仲有一個角色係頭先講 Tina，Tina 佢係一個我諗都老中年，都唔算老年嘅，比較年紀大嘅。 你幻想韓瑪莉啊？ 係啦。即系阿牛又安啲角色出嚟俾佢啦， 系啦，我好似， 因为佢要做一个 TVB 版嘅， 我成日都谂嘅，如果香港做会边个做咧？ 唔系，反而 Tina 呢个角色，我系以前喺厨房即系遇过呢一类， 系 呢、這个又有啲老屎忽，但系又系呢一种皮肤颜色嘅人嘅，即系同佢哋做过嘢，觉得好得意哇， 好似 呢个真系我遇过嘅人嚟嘅喎，咁、那个感觉系， 因为 Tina 咧都系 Tina 做咩？你讲，既然你讲 Tina， 我觉得佢咧开头都系唔系好中意佢，我觉得佢好烦。即系个好似 佢个进步空间又系好大，佢个成长空间， 佢系 cousin 嗰种咧，又系觉得你搞咩啊？你想改咩啫？咪咁个 汁又要改吓、啊？我不嬲个煮法都系咁，个薯仔系咁批噶嘛？ 佢系老屎， 你用咗个煲啊？ 系同埋佢系 俾佢用毛巾， 佢哋全部都系有一股。我谂其实佢成个餐厅里边全部都好似大。 大部分都是抗拒他加入来改变这件事。 除了洗碗那两条友 还有整面包那个人 是甜品师。 还有一个男仔就都是黑人啦，他就是专做甜品的。但是其实呢这间这样的东西是不着重甜品的。其实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的。其实他以前只是做热狗的包的。 他 就是做包的。但其实他心里面是很想学做甜品，做高级的甜品嘅， 唔系到高级嘅，佢只系想做冬甩咋， 即系佢想做甜品，唔系做净系做包个皮咯。 佢系俾阿 Bear 嗰啲书个高级甜品吸引咗，系咁贴到周围。 佢咪有一度开头咪叫佢包啊，整得焗咗未咁嘅，拎出嚟唔得啊，太干咁嗰啲咧，即系会批评佢噶嘛，即系阿 Bear， 其实佢叫咩 ？Carmen。 系啊， 咁佢就会俾男主角 ban 嗰啲包啦，咁但其实佢内心就好想研究一啲， 佢 个 心 里边 喺度谂紧点样整冻啦。 唔系，佢初头咧系唔顺超嘅，即系阿甜品仔啦，我叫佢做阿甜品仔咧。一开始嘅时候咧就整佢包，佢啲包得唔得啊？ 就整包 嘅 啫。 咁跟住个男主角就话喂。唔得啊！你咧应该喺个炉度加水，等佢唔好咁干啊！咁样佢系反抗，仲话我整咗好耐啦，点会系咁啊？即系嗰啲面粉有问题定唔知搅拌机嘅问题啊？咁啊！ 哇！佢部机好似差啊！ 咁然后系佢热嗰个男主角就话：，男主角就话。唉，你唔系你整啊！跟后来佢真系用佢方法整咧，佢以前系真系软啲嘅，咁就佢先至好似服啦，有啲服啦。OK， 你 系 有料嘅， 系啦，冇错， 我服你。 其 实 咧，嗰个 Tina 都系咁嘅，开头咧佢又教佢嗱，你应该咁，同埋咧，我哋未讲，仲有一个外来嘅人，除咗佢。自己入咗嚟改革呢一间餐厅啦，男主角 佢请咗个 sous chef 嘅， 系啦，佢请多咗个人去帮佢，而嗰个都系比较后生噶啦，咁嗰个系一个黑人嚟嘅都系，跟住我就发觉，咦，点解咁 嗰 个 Sunny 系黑人女仔， 咁多黑人嘅，即系好似唔系，即系通常， 但系芝加哥呢个地方 系 有好多 系 啦， 识 嘅， 咁佢就请咗佢啦，咁嗰个人系好仰慕男主角嘅，系啦，咁跟住佢就话 Sunny 太。 好像不是 Sunny 啊 ，Sydney 啊 ，Sydney 啊，系啊。 咁跟住咧，佢就话即系佢系，我觉得佢有啲似 fans 咁嘅，当初即系好似系崇拜佢咁样入嚟嘅。咁而个女仔亦都咁啱咧，系同嗰个 Tina 咧。即系好似做嘢嘅时候，系啦，对着干嘅。 佢嗰个 Tina 仲整鬼佢啊嘛， 志阳聪 系啊， 整 曾经玩佢啦。 因为咧，因为 Sydney 咧就同男主角咧，即系我哋睇嘅时候，佢哋好似一齐就 系暧昧。 佢两个系我唔系，你唔好讲咁后先啦。即系佢两个系一个外来嘅人嚟到呢个餐厅，嚟到佢哋呢个世界咁样。 超咯、 啊。咁系啦，又觉得佢哋啲嘢好混乱，点会咁？因为 Sydney 咧都系学啲正统嘅西厨嘅课程嘅，亦都做过几间高级嘢嘅。 跟住后来自己做生意 系佢有试过做生意，但系失败咗嘅。 系啦， 咁佢都系，亦都系学你话斋，佢系阿男主角个 fans 嚟嘅，即系佢食过佢嘅嘢。 得佢知道佢系咁劲。 系啦，咁就佢嚟到呢度想跟佢学嘢，咁所以一开始嘅时候好快咧，就反而系呢两个嘢好似系一国咁样。佢嗰边老屎忽同系啦，原有嘅系一国嘅。咁阿 Tina 同阿 Sydney 嘅嗰个对冲就系咧，首先咧就系阿 Sydney 系有啲觉得。哎，你哋咁样唔得噶！我而家就 set 呢个 system， 我哋好啦，我哋真系行呢个西厨嘅 运 作啦，系啦。咁我哋一齐要去，一定要试，就系我咧就要会 organize 你哋做啲咩，你哋要净系做你哋安排咗嘅嘢。 佢哋有啲差距，就真系年青同一个老 嘅。即系啊，一来咧唔好乱咁嚟，即系我叫你切薯仔，你净系整薯仔，你唔好走去煎扒。 系 你唔好走去搞啲热狗， 搞乜啦？ 系，但系先，你我煮嘢，你都未出世啦，我食盐都，我哋食米咁样，又系个 feel。 嗰啲煲好污糟 嘅。系啦，跟住全部嘢佢可能整佢咧，佢每次阿 Sydney 都好有礼貌咁样就啊，唔该你嚟紧整啲薯仔。我而家切紧柠檬喎，或者可能唔系，我而家整紧个肉汁喎。 同埋好似佢哋唔讲英文嘅有阵时。 系啦，佢嗱，加上佢哋有阵时，佢可能。好类似啲老嘢，我听唔到耳仔唔好啊咁嗰啲咧，佢磨一个蛋佢，我唔识讲英文喎。 系啊， 跟住 Sydney 就话你两秒前先讲英文。 系，即系佢哋好多嗰啲。 I don't speak English。 即系佢哋咧，好 同埋你 feel 到好攰啦。 嗱， 呢啲剧情推进嘅同一时间咧，佢哋又做紧生意喎，又 系啊，都仲继续 即系有单嚟紧，然后同一时间仲要讲埋嗰啲，你快整佢，我唔整喎。 同埋仲要讲埋佢新嘅菜式或者点样研发啲嘢噶， 佢睇唔起。 一齐飙出嚟， 系 咁最后但系 Tina 系屈服咗嘅，系啦，佢服嘅， 系我好欣赏佢最后好，即系都系 佢都 有 转变嘅，因 为 佢 个转 变都几大。因为阿 Tina 后来就系阿 Cindy 可能教咗佢啲 skills 啦，佢啊跟住郑于柔真系几好食，哇好捻嘢啊你靓妹啊， 佢试咗佢个汁之后啊， 我其实本身以为呢啲老屎忽咧，佢什么厨艺一日都系咁整噶啦，嗰种嚟噶嘛， 佢系咁， 佢 本来 接受，真系佢改变之后，佢真系跟佢啲方法。 之后佢就叫阿 Cindy Jeff 啊嘛， 系系啊， 系啦。因为佢成日玩嘢嘅，因为佢就成日 thank you chef， thank you chef for Jeff， 佢叫 Jeff 噶，即系打系我唔识英文嘛， 系啊，即系佢哋后屘Tina 就屈服咗啦， 系啊，即系服佢哋啦， 大家互相尊重就 好 好 啊。服咗之后，佢系一个好帮得手嘅人啦。 系啊，佢真咩？ 即系佢能力都好高嘅，其实。 同埋咧，其实 Tina 可能佢本身以为自己喺一个厨房度做嘢，佢冇谂过自己厨师系一个身份啊。 打 一 个高级 啊，系啊。但系佢后来因为见到佢哋咁啦，同埋知道嗰啲 skill 之后，就觉得哇，原来我都可以做厨师， 原 来 我都整到，我都仲可以学嘢。 即系觉得自己好似好有用嘅。 系啊，反而其实我一个反差，即系除咗 Tina 呢个老屎忽老细饼，我想讲之外咧，仲有一个。男人一个阿伯咁样个， 唔记得佢咩名添 ，Eva 系嘛？ 唔記得阿叔 ，阿叔啦，系 阿叔同 Tina 好 friend 嘅， 系啊，佢哋都系 本身一齐对抗人噶嘛， 系佢哋本身系一国噶啦。其实我初头以为咧，嗰个阿叔咧会容易啲 系我都系 屈服啊，唔好咁讲， 唔系屈服，即系可能 服佢哋咯，明白佢哋点解想咁样咯。 因 为 佢温和啲嘅， 系啊，但系点知原来佢系最唔温和嗰个嚟噶嘛？ 系 又唔系嘅，我 拒绝去 接受新嘢 咯。系啊， 唔系因 为 咧，阿叔咧开头咧就系佢入嚟改革哦，佢话咩好咯，咪整咯，佢有帮手执嘢噶，即 系 直清洁嘅， 冇咁多机格嘅， 冇阿 Tina 咁烦又会讲嘢噶， 喺度屌嘅， 系啦，即系佢冇咁多声气嘅，但系咧。我就最后原来佢即系叫佢哋去改变嘅时候咧，发现原来佢先系最抗拒改变嘅。 佢系 接受 唔 到嘅，佢成走咗添嘅， 系啊，佢放弃嘅，佢走完。 系咯，就估佢唔到嘅，咁但系后屘佢都系翻翻嚟嘅。不过呢个都成为佢一路嘅问题，就系、是、究竟佢仲未考牌噶嘛？ 啊，系啊，佢 嗰 个 只需要上网就做到嘅， 但系佢 要上 啊嘛，即系佢唔肯去话要学嗰啲嘢攞个牌啊嘛。 系啊， 呢个成为咗佢继续，我唔知佢第三季会唔会真系可能有个故事引申，佢仲未有牌啦。 唔系佢会学卫生牌就咁上网咧，你见到后来佢啲镜头系话佢有。有听嘅，有开始去学嘅， 哦，即系可能尝试 系啦。但系因为唔使佢去学校翻学啊，佢就冇咁抗拒。 嗱，因为咧，Lee 啊，对 Bear 系两季啦。咁佢第一季咧，主打就头先我哋讲嘅男主角啦，又嗰个 Sydney 啦，即系都系煮嘢食嘅。阿 Tina 啦，跟住就头先嗰个阿叔啦，甜品仔啦 ，Cousin 啦，同埋两个洗碗嘅人啦， 同埋成日睇翻嘅大哥啦。 系啊， 死咗嘅角色啦， 即系大哥点解会死啊？即系点样系啊？冇讲，点解佢又话争好多钱啊？定系点啊？一路到而家呢个伏线，有阵时讲少少， 系啦， 有阵时讲少少，但系都未讲 咁咯。 同埋厕所成日坏啦， 即系第一季 肥佬啦， 唔系第一季咧，主要系讲佢哋呢个佢哋入咗去改革呢间嘢，到尾嘅时候咧，佢哋突然间就。因为一啲例子睇啦吓，费事讲咁 detail 啦，又就揾到一堆钱咧，就佢觉得不如咁啦，我哋直头将呢间餐厅改头换面啦，我哋装修啦， 终于变得 bear 啦， 我哋 upgrade 啦，系啦，唔再系一个好似当 take away 嘅外卖买三文治啊呢啲咁嘅食嘢，真系一个餐厅坐入嚟食嘅，想高级少少嘅。嘅嘢啦，咁到第二季嘅时候咧，就系、是、每个人究竟要做啲咩先可以配合呢个改变。 系啦，所以第一季系仲未睇到佢变成一间好好嘅餐厅。 未嘅，只系第一季好似系佢打咗内战先咯。 我觉得系 即 系介绍紧每一个人系点咯。 系啦，大家系有一齐嘅心去做先咯。 我觉得呢套剧咧，佢最主要系嗰啲背景人物咧，你会觉得好写实嘅，因为佢唔系话净系嗰人好嗰一面嘅。 系啊， 即系佢会将嗰个人唔好嘅嘢，或者系一啲现实嘅因素咧。打落去咯，呢样嘢系。 但系你问我，我其实中意第一季多啲， 系嘛？ 好，即系好澎湃， 好精彩。 第二季都好正啊！ 第二季系某啲集数，你觉得好睇？ Okay, 因为第二季就讲佢哋要装修啦，装修要搵钱 啦， 系啦， 同埋出现咗个新嘅人物嘅， 系 终于有一个女主角， 系 终于 男主角沟女啦，因为 好似冇 成个 season one 咧，佢就不停喺个厨房度转嚟转去，转嚟转去，系咁同个表哥嗌交 ，fuck you，fuck you all 咁样， 佢成日好似好攰。本来可能达到一啲目标嘅，突然间 佢 有啲嘢打沉佢， 系 我觉得佢有病嘅会。 喺第二季就会深入咁介绍，其实佢系有好多个心理系，原来佢冇自信或者 系 好多原因嘅。 系啦，即系唔系矮啦 系咯，点解唔关事咧？ 系唔关事， 唔关事， 唔好攻击人哋。 鬼佬矮极都高过唐人， 唔系佢应该同唐人差唔多高，应该系。 即系佢有好多第二季再多啲，就系首先男主角沟到女啦。即系佢终于好似有自己生活啦，因为睇咗咁耐，佢都净系得厨房呢间餐厅苦恼啲钱点样， 冇其他嘢 系啦，成日 同埋陷入表即系佢阿哥嘅死亡嗰个哀伤中， 然后表哥又一日喺度诈鸠佢咁啦， 唔合作咯， 同埋话佢开始面对自己嘅情绪嘛， 系啦，佢去咗嗰啲讲 share 嗰啲啊嘛，咁到第二季，咦佢沟女喎，条女几靓喎， 应该好啲喎咁样， 系啦， 即系佢应该人冇咁崩， 系啦，咁我觉得我第二季去识嗰个女嗰条。其实佢以前一直都识嘅，好似青梅竹马嗰啲， 系一齐读书噶。 佢暗恋咗好耐噶啦，其实，但系一路都冇啦吓。OK， 因为佢哋个名好得意噶 ，Kelly Bear 系 咪 啊？ 系 Clay 啊嘛， 系啊， 因为有一只熊仔系个 Kelly Bear 噶嘛， 系啊， 即 系 有只嗰只嗰啲好多颜色嗰只啊， 系啊，彩虹噶，好多只色嘅，通常紫色嗰只， 我唔欣赏，系， 跟住佢成日笑 佢 哋两个， 系啦。咁佢终于同咗佢一齐，因为佢哋偶尔撞翻，咁然后挞着咗。其实睇佢两个互沟，我都几正 嘅，我觉得好好睇嘅。其实 好少，因为一开头 叫佢俾电话 佢，系佢话你要俾电话就啊俾系条女问佢，不如你俾电话我， 佢 仲要假嘅， 系 唔明嘅。其实我觉得你唔系中意咗佢好耐啦咩？ 同埋所有人都识佢哋嘅，你俾个假嘅实知啦。 佢俾个假嘅电话佢，点知突然之间佢打嚟嘅时候吓，要点会打俾我嘅？ 佢特登揿错啊嘛。 跟住系 嗰个 条女就话。其实呢你系咪专登俾个假嘅电话我？因为其实我识晒你啲亲戚嗰啲嘢，我系攞到你真电话嘅咯。点解你咁咧？咁 跟住佢好尴尬嘅。 我觉得佢哋呢个恋爱呢一 part 咧，令我谂起嗰、那个嗰、那个恋爱五百天嗰、那个嘅，心跳五百天嗰、那个，佢嗰个感觉有啲似嘅。 即系佢条女系主动啲， 系有啲 写实 少少 嗰个 感 觉咯。咁条女应该系全套剧最靓嘅女人嚟噶啦。 系啊。佢阿妹都唔系好差，不过就 化妆嘅。 不过佢阿妹都系好粗口，不停咁闹人嘅。 佢冚家都系咁噶啦， 即系佢都有啲疯癫噶， 不得了啦！ 佢妈成个男人咁， 佢阿妹有时都好疯癫嘅，闹佢闹到 好金噶。因为第二季咧，佢阿妹咧就参与多啲嘅，因为第二季嘅时候咧，佢就要装修，要重新整过嘛，佢就请佢阿妹咁啊帮我哋做 project manager。 系啦，就要跟晒所有嘢。 系因为咧，佢同阿 Sydney 搞唔到咁多嘢，佢哋又要谂餐单，又要成咁样，咁变咗佢阿妹，不如你帮我管埋啲钱啦，即系整翻啲可能要申请啲牌啊，叫人嚟睇啊，呢啲咁嘅嘢，佢阿妹跟啦。 一啲行政嘅嘢。 系啦，佢阿妹算系咁噶啦，大肚都帮佢搞。 系啊， 仲帮佢整厕所啲，包屎佢喺度整厕所。 嗰度我觉得哇，想点啊？即系去到极致。 其实佢阿妹成日叫佢放弃噶嘛， 但最后佢竟然系 佢都一齐帮佢。 其实个转变都好大嘅。佢都有反轉， 都 OK 嘅。但我只係有一個點咧，佢未講點解佢哋咁憎佢妹夫咧？點解？ 因為佢個 point 係唔對咯， 佢 哋 成日都 覺得 佢去到 channel 唔啱咯， 甩 別 啦就咩？你揾 focus here 嗰啲咧？ 唔係咁啊！佢咪有一度咪話佢人哋話咩食魚嗰度啊？佢阿媽佢特登帶啲咩嚟？跟住佢 帶多道魚嚟， 佢仲要拎走佢啦！一即刻拎出去掉佢。 其實連佢妹都咪叫你唔好搞咯。咁又點啊？丟落抌捻出去啦！ 但系佢点解佢掉啫？做咩啫？咁佢哋嘅传统 已经有鱼啦嘛，而家都系做紧条鱼，你仲再带啲鱼嚟咗？ 拎入去 咩？多嚿鱼啊！多嚿鱼啊！ 话你唔好入去啊！你千祈唔好拎入去啊！ 同埋今即系第二季又带埋佢阿妈出嚟，即系呢一个啲三兄妹嘅呢一家人嘅后边更多嘅嘢 啦。佢有精神嘅问题， 家人系一个躁狂， 躁狂嘅 DNA 啊， 系即系有啲遗传。 有讲多少少佢哋 family 嘅嘢啦。 但系嗰集我真系顶唔顺。 嗰集就是圣诞嗰一集啦， 嗰集我唔知道大家如果有 朋友有睇嘅人 睇过，或者佢顶唔顶得顺啊？ 其实嗰集 分享一下，大家睇嗰一集系点 嘅咧？嗰集好精彩， 系嘅，但系真系好 非常精彩。 因为嗰集系操狂到极致，然之后就好长。 但系你会带同时带到佢哋三兄妹同埋阿 Cousin， 即 系 表哥 咯，系啊， 表哥嘅嘢。 我哋冇飞到，仲冇快速， 我冇。 唔系，身边有一度忍唔住，有一度有啊。因为佢有几个客人嘅，仲嗰啲咧嗱， 都系有关 嘅。第二季咧，佢系有请咗啲比较大粒嘅嚟客串嘅。 算大粒，大粒叫咩名字？你话大粒 唔识啊？但系个样子有啲认得嘅。 你话大粒， 即系我意思系佢有请咗啲明星嘅，叫做即系嚟客串一集嗰啲嘅。咁你嗰个教佢整甜品嗰条友都系啦。 系啊， 教甜品仔去咗学甜品都几好。 甜品仔系一套戏嘅主角嚟嘅， 系边个？ 甜品仔嗰个， 甜品仔嗰个， 你讲啊？ 唔识啊。 即我知佢系佢咪以前做一个衣柜嗰个魔衣橱嗰条友啊？ 唔系啊，唔系魔衣橱，系另外一个嚟噶。 嗱，如果大家有睇嘅话咧，甜品仔就去咗远赴呢个丹麦啊， 系啊， 就学艺啦。 东欧 嗰间嘢系阿男主角以前去过， 系啊， 佢以前喺嗰度做噶都系， 系啊， 即系佢远佢俾佢哋俾个机会佢，即系阿男主角就揾咗个 friend 你去跟佢学一啲正式嘅甜品啦， 因为餐厅系需要有正式嘅甜品， 即系佢想佢增进啊，佢想佢改善啊，咁俾佢去。咁甜品仔就放低咗佢好多病嘅阿妈咧，就好啦，我去啦，去学艺啦咁样。教佢甜品嗰个咧，如果近期大家有睇呢个《加拿士三》嘅话咧，系嗰个 Adam 嚟嘅。 哦，唔系佢全身金色，但系佢系童星出身嘅。 系，但系你如果唔睇呢啲嘢，你最新咁样睇一睇 Adam 咯。系啊，佢系嗰个男人嚟。 我就觉得佢好奇怪，只眼。 好似我哋识嘅一个人，所以我哋好认得佢。 佢成日俾人笑系似 Toy Story 嗰阿薛咯， 系啊系啊， 即 系 整冧其他玩具， 真系 佢又唔会唔扮啊？佢浸住 T 恤俾人话系阿薛啦。 跟住就去学甜品嗰个过程都几得意嘅， 因为嗰一集咧系全部甜品仔嚟嘅， 系啊， 好得意嘅。因为咧嗱，之前咁多集都系饼嘭嘭都几嘈，甜品仔嗰集都算系安静，因为佢好宁静咁去咗嗰个新嘅城市，好安静，踩单车啊，住喺架船度啊，喂一只唔存在嘅猫啊。 原来呢啲生活咧系嗰个 bear 都系经历过 咁嘅，即系 嗰度我觉得好得意，系原来佢即系都好。好好人呢真係将自己识嘅嘢就。 係啦。 叫佢啊你去嗰度玩 个 人啦。 第二个好睇嘅地方就係佢差唔多每个角色都有一集係属于佢咁滞嘅。少少囉。 譬如头先讲嘅阿 Tina 同埋嗰个阿叔呢 佢安排。 佢直头呢係俾钱佢哋即係俾埋钱佢哋去一个正式嘅厨艺学校嗰度。即係中国厨艺训练学院咁样。 失败同人。 係啦俾佢哋去。 少林寺嚟。 俾埋钱喎。咁阿 Tina 仲话咁我点出粮唔係我哋照计粮俾你当你返工。 同埋佢借一把刀俾 埋学费俾你。但可惜就是 Tina 就觉得自己好 enjoy 啦，虽然佢其他学嘅人都好似想，喂，就好多 Sydney 啊，即系好多后生人都好叻喎，哇，我原来真系好唔得咁啊！ 跟住佢仲同佢哋即系学完嘢之后去饮嘢啊， 再改变就系佢甚至嗰啲人倾偈好啊，唔紧要，佢唱歌， 跟住佢啲同学哇， 唱得 好 听啊，即系佢好，佢有去放低自己去融入， 系 再去学虚心去学习。觉得太好了珍惜你学习的机会。 同埋佢收咩汤鱼跟住嗰人又赞佢㗎嘛。 佢觉得好开心佢好想其实个个赞佢都好似一个笑。 跟住佢由嗰次开始就 thank you chef 啦。 咁就讲返即係明白嘅真係做啦。咁但阿叔就喺学嘅过程 走咗囉。 逃避现实囉。 信 囉 要海啲呀。 逃离咗㗎逃避咗。 对啦佢就逃离咗啦。咁其实某程度上都系有啲人咧，就是、可能日常生活都会嘅。你可能做嘢咧，有啲人咧就会好想增进自己嘅，有一个机会嘅话， 有啲人就唔， 有啲人就唔好搞啦， 原地踏步咯， 算啦， 或者佢想喺佢嗰个 搞掂 咯，逃避咯， 咪惊咯， 系啊，叫你去佢就逃避 咯，都唔一定系叫逃避，佢觉得佢想咁样咯，即系有啲人佢会系咁噶嘛， 佢唔想喺学校 咯，系啦，我哋认为佢系逃避，但系佢觉得佢系啊，我嘅生活我系想 需要搞呢啲嘢啊， 系 咯， 咁甜品仔跟住学咗。一手好 厨艺，有少少透露甜品仔中意 Sydney 咯。 其实都不嬲都有透露咯， 系啊， 系因为第一季嘅季尾咧，佢两个一齐踢拍唔捞嘅曾经， 系 唔做啦，屌咁样系啦， 但系佢两个嗌交先噶嘛， 都有嘅，但系阿甜品仔尝试约 Sydney 嘅， 系，但跟住 Sydney 好似有 Sydney 就我唔得啊，放咗公主开会啊， 跟住两个好奇怪又面对 嘅，但系同时咧，因为我头先讲啊，第二季咧男主角沟女啊嘛，系咪先？咁有一次咧，佢带条女嚟睇下佢呢个装修紧嘅餐厅啦， 系啊， 咁啊嚟到咁啱撞正佢哋嗌交，唔紧要，因为。撞正阿 Cousin 同唔知同佢阿妹嗌乜春嘅喺度 fuck you 咁嗰啲咧， 去装修嗰啲 类似啦，系啊。咁跟住之后突然之间咧，佢就发现咦，佢带一条女嚟， 好似冧石屎啊嗰日， 系咪啊？发毛窿石天花板嗰度， 总之冧咗啲嘢， 好笑嗰啲系。咁跟住我就发现咧 ，Sydney 嗰个样咧系有啲吓，呢条系你啊，你有女朋友，你带条女嚟咁啊？ 佢两个本身系仲喺度试菜嘅，即系好， 即系啦。咁 因为有一集系佢两个， 好似佢 点讲 咧？佢哋好似系好一齐奋斗啊， 系咯， 一齐去试嘢食嘅本身 啊咁样。但系后来咧，男主角咧就约咗条女咧，就我唔去啦，你自己去啦咁啊。 咁佢有失落嘅， 有少少，但系又好勤力咁去试嘅。阿 Sydney 都咁，但系都带出我就觉得，咦，原来 Sydney 应该对男主角系有啲嘢， 有啲倾慕咯。我觉得又未到好中意咁样嘅， 佢有啲料，即系你 feel 佢有啲失落，就吓佢条女。 系嘅， 或者佢觉得我你唔尊重我同你一起去拍档做呢件事咯，有 佢有少少话佢你一唔专心， 住拍拖啦， 你一分心啦， 系 咁但男主角都有挣扎噶啦，呢、這个都系埋咗个炸弹嘅， 系 就系佢男主角后来发生咗好多嘢，终于挨到 opening 啦，咁后来有一个点咧，佢就突然之间谂，唉死啦，我真系因为可能喂即系同咗条女一起，有啲嘢分咗心冇兼顾到咧，就搞到 Sydney 首先食咗好多嘢啦，佢要做多好多嘢啦，有啲嘢应该佢负责嘅，佢自己冇做到啦， 自责啦， 系啦，点知佢自责喺度讲呢啲嘅时候咧，反而系条女听到啦， 系啊， 条女就走咗啦，系啊。咁就系谂紧点算咧？ 我觉得佢又太 等 season three 啦。 系，即系我觉得佢又，我觉得其实佢唔需要嘅。 佢唔需要自责嘅，我觉得。 佢傻仔嚟嘅都。 我反而系觉得 Cindy 佢太，即系可能我觉得佢太觉得需要所有，即系你可以沟通噶嘛。但系佢其实都系单向嘅。 我觉得同埋我 Sydney 咧，有少少觉得呢、這个呢、這个当然喺佢嚟讲，要即系呢间餐厅要 run 到佢成功到咧，咁佢就好梦想成真啦。因为佢成日想开一间餐厅， 佢自己都有啲摆咗自己嘅心愿落去啦。 佢阿爸又成日话佢呢啲嘢咩， 系啊， 又咁少钱啊，做咁耐啊， 俾说话佢听，你会唔会转工啊？ 你唔好做啦、啊，咁样咁佢就好想做到。咁但系当我觉得当佢咁样嘅时候咧，佢反而就忽略咗其实。男主角都是人嚟嘅啫， 系啊， 佢都好扯啦。咁佢又唔系唔顾嘢，佢都甩少少啫 ，sorry 咯。 唔系人都需要有自己嘅生活噶嘛。 即系啦，佢会觉得好似佢都有少少责怪佢，你而家分咗心，即系你甩咗好多嘢、 啊。但 系 其 实 咧，因为佢最后嗰一集咧，佢哋咪搞到厨房好混乱，但系其实佢系。即系其实 佢都 hold 住， 都唔可以， 都唔可以一条友， 系啊，佢系需要有人帮手嘅。 佢啲崩溃噶啦，后面呕嘅狂呕啊！ 反而嗰阵时表哥就表现得非常好， 系啊， 不得了。 点解我中意表哥呢话说表哥喺第一季你真系想屌鸠佢， 怪人一个， 你要不停咁屌你，唔好捻讲嘢啦， 系啊，你收声啦， 走 开啦，又讲呢个故事，人哋都话唔想听咯，咁样， 唔好搞大件事，走啦。 系啊，虽然佢俾人捅屎忽啊，跟住咧又个墙有个窿又唔补啊，搵张铺茶黐咗佢就算了， 又卖曲倾啊， 又话佢即系即系食烟喺厨房食啊， 但系都睇到一啲嘢系表哥有佢嘅好处，就系佢好识同人 social 嘅， 系 啊，嗰、那个餐厅。真系好耐，同嗰啲人又好熟咯， 即系啦， 即系佢识打关 系 啦， 系啦，佢系呢啲嘢佢好识嘅，但系佢真系好捻烦。到第二季嘅时候咧，一开始装修好多嘢，佢譬如嗰个天花板见到发毛咧，咁其他人就哇唔得喎，发毛要搵啲人整整佢咁啊，佢话唔使啦， 边有啫，就督一督佢， 遮住佢咪得咯，冇嘢啊，咁 冧捻晒嚟， 佢督咧冧捻晒之后，佢又觉得好捻丑啦，屌塑胶嚟啊，真系我都唔捻知， 佢做乜都衰 嘅， 连买玻璃胶都买错， 系啊，佢求鸠其买。即系譬如佢买嘢填翻个窿，佢同 Cindy 去嘅 Cindy 车过去，佢冇牌嘛，佢牌俾人吊销咗。 佢日日都揸车嘅喎， 但系佢唔敢揸 牌嘅咩？咁讲系， 佢唔敢揸好远啊嘛。 吓，佢日日都揸车翻嚟嘅， 佢唔系佢牌俾人吊销咗，你车过去，你车过去。 跟住佢哋先督败下乜嚟就咁。 咁佢系嗰啲男人嗰啲 ego 咧，即系两个后生女咁样。咁后即系阿 Cindy 就话， 总之， 你使唔使问下人哋买边只嘢填翻？唔使啦，我都识啊。我识啊，咪呢只咯， 做乜唔问下人啫？ 系啊，跟住先就问咩啫？我搞得掂 ，I can handle it。跟住上车冇咗之后，其实好似买错咗。 系， 跟住就唔紧要，我买咗呢只，我问嗰个店员，我买翻啱得噶啦，冇事啊，我哋对，系真系傻狗嚟啊，咁样。 系， 你会觉得佢系好烦啊， 废柴一个啦， 类似冚家拎。虽然佢后来有改进，即系佢知道啊，男主角都系想帮大家嘅，想 run 落去赚到钱，唔想大家咁辛苦啦，即系冇份工咁样又。咁但系阿表哥有个点咧，就系佢咧系有个老婆有个女啦，但系离咗婚噶啦。 好惨 嘅嗰度，其实佢成日都好想同佢女好亲近，定系咩啦？但系 喺圣诞节嗰一集系有好表现到表哥同佢老婆 解 释 到系啦，咁表哥本身佢嘅嘢系点样嘅？ 即系点解会咁咯？ 同埋佢老婆其实仲好中意佢嘅， 即系佢系真系爱嘅， 系啦。 但表哥可能真系好谂法， 佢真系好不济啊！ 佢个性格嘅问题， 佢老婆真系跟唔到落去， 跟唔到啦，好啦，攰想杀咗佢咁啦，都想攞刀捅佢屎忽嗰啲啊，系。咁但 系 后来佢有一度好笑佢个。佢阿爸唔系佢女咪喺度话咩？你个你喺你个名喺我喺阿妈个电话系 bad news 啊，定啲咩？因为 打 亲 嚟 就系讲衰嘅嘢。其实佢好挫败，佢好想同翻佢老婆一齐啊，佢个家咁。 但佢都唔敢嘅， 咁但佢又搞唔掂啦，佢老婆即系完全觉得唔骚佢啦。咁变咗咧，去到第二季嘅时候，我觉得最好睇嗰集就系咩？就系、是、表哥都要蜕变啊！ 冇错。 好犀利嗰集真系最好睇。 嗰、 那 个蜕变真系好犀利，我佩服 佢。 佢 点退咧？就系、是、男主角就 安排佢 啊。你咧就帮我，你系帮我睇住个楼面嘅，睇住出边个墙嘅。你不如真系学下。点样 run 呢件事？ 同埋咧，佢唔系直接咁样讲嘅，佢都系好婉转就 直接 噶，话送咗佢。 突然之间嗰集开始，你见到啲表，点解表哥要五点半起身？ 系啦， 黑鼓掹掹咁样就去咗个餐厅。 但系呢个最熟手法先系，我觉得系 最 熟 咯。其实我以为佢系咪唔帮佢做餐厅，即系自己走去做第二度啊？ 哦，你话 因为 佢喺第二度打工， 系啊，打工啊，即系出嚟，要唔紧理唔捻理你啦。 即系佢每一集开头就好得意啦，又系 系啊，即系佢唔 即 系 啦，一嚟就已经五点半就揿熄个闹钟，咩天都未 光咁嘅， 跟住佢刹车， 系啊，佢见光就我话咦，唔通 搞咩咧？系啦， 咁啊， 咁但系原来当然啦，就去到就系话哦，原来咧系阿男主角介绍佢嚟呢间高级餐厅咧，就嚟学呢个楼面嘅管理，睇人哋点样做嘢嘅。咁但系一开始咧嗰、那个这个表哥去到那间铺呢就是一个对他来说是靓仔啦首先。 薯仔啊他是。 对是他是男人啦即是他阿叔啦。对来说就是一个可能三十几岁的靓仔就是他上司来其实。 对啊。 跟住就好你你 而家晒西装。 对啦好市正嘅人哋干好干净嘅。咁就好啊你而家抹叉。吓、啊、我抹叉。 对啊。 唔系嘛。 有一大堆叉㗎。对 啦因为西餐就是讲求啲叉要靓嘅唔可以有水渍啊唔可以有污糟啦检查。 都要抹到好干净。对 啦。咁佢就你抹叉咁样，我就吓抹叉系啊。通常正常咧，嗱你嚟七日啦，咁样就第一日抹叉，第二日好啲就抹羹啦，即系一路先会学到啦。咁我表就黐抹羹，我嚟抹叉， 你 抹叉 学嘢噶喎，点解抹叉嘅？ 佢话你系抹叉啦，咁佢就好抹叉抹佢旧， 因为佢冇叉用， 佢求其够抹啦，今日够就抌啊，跟住有啲叉唔干净咁点啫？抹咗啦， 系啊系啊， 跟住好啦。 因为嗰条友又教佢点抹，又话要点嘅。 佢就心谂，姐你 what the fuck 嘅石，即系停下使唔使咁啊？叉啫嘛， 喺度烦佢。 跟住途中又接到佢前妻嘅电话，话佢会同第二个人结婚 啦。呢个咧系佢已经即系佢嗰种乜够啦，佢都系求谂住，佢都求谂其实挨七日嘅，我都系谂住。 又出去食下烟咁嗰啲。 屌都好卵闷，跟住第二朝扑街五点三十八啊，起身起身啊咁样。到有一唔知第三日啊，好似定第三日佢七日 嘅 啫， 中间嘅 系啦。突然之间咧，佢喺落场嘅时候咧，我就系咁，佢老婆就打俾佢就话啊，其实咧我谂佢前妻啦吓，就话其实咧我 再分 我个男朋友就同我求婚 ，OK 咗噶啦。佢哦系咩？我好啦好啦。 咁 佢突然之间 问佢对你好唔好咁样， 类似啦，即系佢都好爱佢嘅。其实佢成日都觉得佢可能佢条个前妻一日未结婚咧，佢都 可 以，可 能有 機就算冇机都好，大家都可以。是这个状态。 可能他会觉得还爱着他。 去相处啊即是去跟他女儿同他我买了 Taylor Swift 的飞啊你们一起来啊三个你去看啦这样他都还想这样。 有 些 这样的幻想可能。 是啊但是他那下就打破了他他突然间觉得哇我真是一事无成、啊。 觉得自己很无用。 好沉重的、啊、打击。 他吃烟的样子苦到呢。 他突然间那下好像重击。 你 为 什么唯一爱他的一个人都说我要跟第二个一起。 他死了我应该是没有做回啲嘢咧，我咁大个人啦， 突然 间 下反省， 系啊，佢第一觉得我系咪要做翻啲嘢？如果咁落去真系唔掂，我成世啦，咁就系咪真系想 内心系咁讲咯？但系只系用一啲镜头表达， 但 系 你 feel 到 嘅，系就唔系讲晒出嚟嘅。 咁佢第二日佢就已经揿闹钟未响，佢就揿熄咗佢啦，飙起啊自己，跟住咧就开始仲 抹叉， 反差嘅， 好认真咁抹叉。 嗰啲叉摆得好整齐， 系啦，佢平时勾抌佢埋啲蒜蛋啦咁样，跟住之后佢嗰、那个佢个上司都觉得佢哦好啊，你今日不如跟住我啦，你跟住我出即系出楼面度学啦咁样， 教佢出边嗰啲嘢， 系啦，咁就话咩吓咁卵烦嘅咩？原来唔可以大叫啊，佢每次唔小心讲 fuck 咧，佢 language 系 咁啦，系啊， 跟住又话佢哋唔讲嘢就 系 纸仔噶嘛， 即系佢哋唔会喺嗰台敲卵烦啦，嗰台吓咩啲 佢哋用 纸 仔交流嘅， 系啦，全部都特工咁啊，睇呢个吓餐。 特务片咁 啊！你呢啲咁样，手要掂嗰个字条仔咁样， 个字条睇完之后又要做嗰样嘢， 你要观察个客佢中意啲乜嘢， 偷听人哋讲嘢。 但嗰度我都大开眼界嘅，即系哇，佢真系犀利。 米芝莲嗰啲可能 好严 格， 因为我睇嘅时候先发现，哦，原来佢哋西餐有个 pose 咧，又系楼面嚟，应该系嗰个人都系。即系佢话好啦，而家咧三号台咧嗌咗啲咩？三号台而家好上啦，四号台点点点， 中餐都有个咁嘅位嘅， 系啦，但系 冇。 即系可能鬼佬有个、啊、有个秒钟要揿啊，跟住又摆 个 布啊。 佢哋嗰 个 有个人去，好似掌管指挥咁嘅。咁嗰啲人就听住佢，哦，三号要出，系啦，三号就要出餐啦。嗰个四号又点啦？ 系 啦，五号嗰个咧，佢食紧点点点，好多嘢讲噶。 除咗呢啲咁效率化管理，仲要人性化，即系仲我偷听到咧，嗰台客咧， 佢想食唔知咩 咁。你嚟咗芝加哥冇食过 pizza 啊？ 系 啊，听日就走啦咁啊。 系，跟住佢就出去买。 系啊，佢叫。那个表哥你出去买 pizza， 他不是一叫的，叫他自己想的。你说最快的方法是什么？梗系即系跟住就去咗买啦， 佢跑去买个 pizza， 佢去买啦，但系佢唔系就咁买完之后切一块摆上去俾你食。哇，佢真系 喂，咁佢嗰个餐厅佢重新再摆盘， 系啦，佢重新处理过，整成一味餸，系啦。 然之后就话，诶，听讲你哋咧好想食呢个 pizza， 系好出名嘅呢个唔知咩 pizza 黑嚟嘅。 其实嗰度都 show 到表哥嘅 social 嘅，系我哋愿意为你任何嘢嘅，我哋希望你宾至如归啊嘛。 呢个时候咧就发现表哥系最擅长呢样嘢， 其实佢 嘅 最擅长观察人哋啊，同埋 嗰啲 即系同顾客嘅交流， 呢啲嘢男主角系做唔到噶嘛，因为真系 佢 都系埋头 苦干 嘅，系啦，佢唔。唔会做呢啲粗俗 咁，跟住就哇！佢突然间成个好似升升咧， 着晒西装啊！平时佢着住件烂鬼 beef 嗰件咁嘅 T 恤啦， 系啊， 揽住条围裙啦，咁佢一直着住西 装咁 嘅 咯， 成个 man in black 咁咯，佢争在未戴嗰副超喎，成个啦，佢企到又高喎， 跟住突然间挺胸收腹 啊，行得好急咁啊 ，yes 咁 样，同着得好整齐、好干净，啲嘢要佢连嗰张纸都要摆翻好，佢平时点会啫？嗰啲笔又唔知点样摆喎，要即系佢啲嘢好整齐。 跟住有人嚟 interview， 佢话啲叉咁样摆佢都唔摆翻正， 因为后来咧。佢学成咗啦，即系佢脱胎换骨咗啦，系比较新嘅 出名楼面啦。 系啊，佢同阿 Sugar 即系嗰个妹一齐去见一啲楼面嘅人啦。咁有个女人就讲到啊，我做过好多间噶啦，好有经验噶咁样。咁佢走咗之后，佢阿妹就话呢个几好啊，不如请佢啦咁样。跟住佢就我唔会请佢嘅，喂点解？我特登头先啊，摆呢度我哋见，即系佢哋喺出边个餐厅出边嗰度见啦。我特登摆呢个餐巾同嗰个叉都唔啱方向，其他都啱方向。如果佢有咁有经验，佢一定会摆翻正嘅。佢冇呢啲冇足度，我哋。 跟住佢又會呆緊咗， 點解我 cousin 變成咁 ？OK，OK，OK， 咁 平時都話鳩佢噶嘛？ 你諗下，平時佢一開始係喺度同個甜品仔講：，屌你嗰個二樓擺到啲嘢亂七八糟。个辣椒片喺边啊？呢个甜品仔就话辣椒片咪喺度咯，佢咪写捻住个辣椒片咯，谂下摆翻好啲嘢。 系 啊，佢咩事啫？而家睇唔到嘛，咁佢变咗， 完全系唔系咁，即系觉得好神奇。 但佢真 系 好 哇， 好犀利啊！ 因为佢个转变好大， 佢仲佢哋全部人都仲问佢，做乜着西装嚟？ 系啊， 阿 Tina 仲问佢，你去完葬礼之后嚟啊，翻工啊？佢唔系啊，我以后都着西装，呢个规格嚟。 跟住之后连嗰个整厕所我都着埋西装， 但爆水渠。喂，跟住同埋咧，佢咧即系最尾佢喺餐厅离开之前咧，原来先即系佢嗰个剧情先讲话哦，原来因为佢以前系喺呢间度做过定唔知点噶，即系先穿咗话 系啊， 系啊，即系话哦，原来系男主角， 同埋整甜品仔嗰度都系噶， 即 系 后屘 先 知道，先 会显示佢系好间接地显示佢好厉害。 呢啲地方都系男主角。 用佢嘅关系，即系令到你哋去学习 啊！系 啊， 我跟住就觉得哇，好劲！ 因为表哥最后系仲话，我可唔可以留耐啲啊？ 系， 我想学，我想再学啊！ 唔得嘅， 系啊。跟住嗰个僆仔上去就我都好想嘅，因为佢都 friend 晒啦 ，friend 咗啦， 系啦。但系冇啊，我哋下一个人要嚟，下一个人今日翻啊，即系佢都翻啊，下一个会嚟实习嘅人都嚟。 同埋佢最后有同呢间餐厅嗰个 chef 系 倾到偈， 系啊 ，OK 嘅，系啦，嗰度就系一个切菇。批嗰啲菇， 嗰啲皮要批咗佢。 哇！佢又正，佢突然之间借呢一场戏揾一条友嚟客串，又 系 阿英女王，我 特登揾嗰个人嚟借做呢场戏， 系啊， 好 正 啊！ 然之后讲嗰个男主角嘅 系啦，嗰个对白嘅，即系倾佢同佢倾人偈啦。咁然之后阿英女王啦，我称之为系一个客串就系你自己睇啦吓。佢就哦，其实咧你真系好似你嗰个 cousin 讲，即系男主角咁讲咧，其实你真系好 nice， 你好容易令人哋倾偈，好好啊！你咁样，你加油。有啦，咁佢就觉得吓， 原来有人会欣赏自己， 同埋吓，原来男主角成日 fuck 鸠佢，佢用赞我同人哋， 所以佢有一下就好好去做好啲， 更加好，我为咗你赴汤蹈火着西装， 我一下就突然间好似醒咗咁咧， 佢呢集又喺度大笑就系。佢突然之间播呢个 Taylor Swift 嗰首歌， 车嘛， 又瞄住呢一头， 跟住就翻翻去就变咗一个好人啦， 好犀利啊！ 系啊， 咁啊系啊，表哥嘅成长系最令人有趣啦，我系咁讲，其他人唔系唔有趣，我就觉得真系好好笑，都好犀利。因为虽然佢后来都有中眼我 fuck 嘅，佢仲有 fuck 嘅，我嘅系， 但 系 斯文咗好多啊。 同埋佢真係帮到手啦。佢真係好熟，因为去到最下一集呢就係、是、哦好啦佢哋呢个。 佢 hold 住咗全场。 係啦佢呢个餐厅终于开即係事业啦。 终于开到啦。 係啦请嘅人都係熟人嚟嘅其实。即係亲友人嘛。 啲 事业。係啦。咁然后但係发生一连串嘅事啦，例如男好多首先好多镜头都係一 shot 落啦。咁你又好惊叹，哇！佢哋真系要排好多次，你先做到，是是要做戏啊， 一 镜 到底啊， 再走位，咁要影嗰个人要咁样影住佢，又要讲一啲嘢，又再飞下一条友，系啦。咁又系你以为一切都圆满咧，就发生嗰啲捞 shit 嘅事啦。 系啊，好咁都得嘅嗰啲啦。仆 街系咪猛点啊？咁样 系啊， 又 例如冇差用啊， 居然冇差啦，即系搞咁耐嘢， 又话够买够晒嘅， 你话买够噶嘛？一点啊？而家先出去买啲叉， 总之到即系呢间嘢开幕咧，佢即系嗰日咧，佢哋都好多呢啲突然间爆嘅爆发嘅嘢，令到即系件事又哇咁嘅， 差啲又冧档啦，我哋称之为 系啦， 有惊无险啦， 系啦，阿表哥又发挥作用啦， 好劲啊 ，show time 啊， 佢今次终于睇咗两季史上第一次，佢冇发烂渣啦，即系虽然冧档，完 成晒啲嘢啦。 跟住同埋阿叔即係俾錢嗰個 uncle 呢好滿意啦。 係啦即係俾資金佢哋嗰個阿叔就好爽皮啦。覺得好啦都冇比賽 嘅。好似佢哋好似 OK 嘅咁樣。 係啦。 但係開到檔啦。 咦條女又嚟食嘢喎好啦開心喎。咁 當初佢哋好似定咗咪三個月內呀。 係呀。 因為佢哋我唔知係咪美國佢哋即係外國人嗰啲呢可能佢哋會覺得嚇開一間餐廳至少半年啦。 係香港兩個星期嘅啫。 唔係香港都好快但係佢哋就會覺得嚇有乜可能啊。 因為鬼佬慢㗎嘛。 係呀成間鏟過再起過喎。又請人又改嘢。 佢哋都算係 本身話半年 㗎。佢哋自己鏟 因为他们那个资金呢就不容许他们那么慢、嗯、所以他们是经常都说要 target 内呢、啊、要开的。 因为如果六个月他给六个月人工他们 是、啊。是啊人工都是。 所以呢他们还有个 deadline 要赶的当时。啊、所以他们最后是成功而这个这两季的最后就是讲他们终于应该是事业开到。 啊、 至于开到之后真正营业就未讲的。 是啊因为呢他们要三个月所以呢。 是啊终于达成了啦。 就出现了第二季。个主题强啲就系 every seconds count， 系呢句嘢就不停出现嘅， 系成日望住咁样 ，come on， 我哋有五分钟，我哋五分钟之后 kill 晒单 佢。成个戏都成日讲关于啲时间，因为佢不停会影一啲时间嘅， 佢哋影个钟，我哋好啦，我哋仲有一个钟开铺啊，我哋仲有几分钟， 佢除咗影时间，仲要影月，即系月日历啦，即系影呢啲咁嘅嘢。 即系佢哋个日历咧，每一日咧都要完成一样嘢，就系、是、今日要请人嚟睇消防，今日要铺地板，今日咧要睇啲鸡，今日咧要谂菜单，今日要。set 张凳咁样，全部都画晒佢嘛。但后来咧，佢阿妹就话：，喂，你有啲嘢你画咗，但系未做嘅。我谂住画咗啫，我知。佢话唔系咧，你有啲嘢甩咧。后来呢个甩咧，差啲拉嘢喺开喺嗰日， 系啦，严重令到佢哋开幕有问题嘅。但 系 最后都因为阿表哥 系啊 hold 住个场， 系啦，同埋 Sydney 主咯。 系啊，我最中意佢话：嗱，我哋五分钟之内咧搞掂晒啲，我就可以食支烟噶啦。 系啦，同埋佢哋煮嗰啲餸咧，虽然我。我本来好期待睇嗰啲煮餸嘅气氛嘅啦，即系 少 嘅， 其实最后 比例上系少，但 系 佢 并唔系美味添， 系 我想要多啲咯， 即系我就想睇多啲佢点样做餸，但系佢就唔系呢个 focus 嘅，所以佢唔系就 系 讲嘢食嘅， 够啊，佢成日 佢都有啲嘅， 煎啲好大嘅牛扒， 系啊，即系同埋咧，点 样煮薯仔啊， 系啊， 系啊， 问啲台布 整意粉啊， 搣皮啊， 即系好呕啊嗰度， 跟住教佢用匙羹就得啦嘛， 系，同埋咧佢有一个餸，头先我睇翻。YouTube search 呢套戏咧，佢有人教佢煮里边嗰、那个佢 Sydney 整俾佢阿妹食嗰个鹌鹑蛋 啊， 有薯片喺上面嗰、那个， 佢讲出嚟点整啊嘛， 系啊，跟住佢嗰度有人整，即系 YouTube 有人整出嚟话，即系跟翻佢点整咯，因为嗰、那个阿妹佢又系好绷紧嘅时候咧，佢又呕咗啦，跟住冇食嘢啦，整啲嘢俾你食啦。 显示翻阿 Sydney 其实好劲啦， 跟住你整啲嘢俾我食， 同埋 Sydney 都今日最开心系煮鹌鹑俾你阿妹食， 系 即系。 好多芝士咯。 因为厨师就系最开心，就系佢煮嘢嗰人食得好开心，好满意，好多谢佢。佢哋最想就系咁样嘅。 男主角就通常就整嗰个牛肉嘅，开头有啲镜头就影嗰啲牛肉咯， 喺度煎啊咁嗰啲咧。 唔知佢唔知好耐焗噶，唔知点样样。 唔系啊，间嘢送啲猪俾佢，佢话我呢间嘢食牛， 我唔知你啊，你攞啦咁咯。 同埋开头有个得意嘅情节，又讲佢卖咗啲牛仔裤去买料嘅， 系啊， 因为佢冇钱。系就话喺嗰度话唔知几多年啊，嗰件。 喂，呢点解我铆钉佢冇啊嘛嗰时？点大佬啊？ 即系佢 有讲， 佢将自己啲牛仔裤拎去卖， 同埋打机，同埋嗰啲宅男啊， 去吸引嗰啲人嚟，系啦，同埋佢攞咗嗰部游戏机里边啲钱出嚟交俾人。 因为佢问阿天 啊， 呢部机你冇清过钱 ？I don't know。 系 ，that's not my business。 跟住点知原来喺饭入边有好多钱未收翻，系啦，佢就将嗰啲钱拎去买嘢啦，但系嗰人就俾晒成抽散纸佢。 咩嚟嘅？到我咩收银机都要唔要啊？$300， 佢哋开头经营好困难啊嘛，因为就攞呢啲钱出嚟咯。 吓嗱，嚟家两季完咗啦，咁啊未 解，我想睇第三季。 未解开嘅谜包括有佢阿哥究竟系 点 解 要做呢样嘢咧？系啦， 系啦。都系咪佢另外仲有啲咩一个隐忧系未讲嘅咧？ 系啊系 另外就系呢间餐厅系咪真系成功 run 到咧？而家佢哋 营业 速晒待发啦，系咪得咧？第三就我觉得系佢究竟佢条女 感情线， 佢条女点咧？佢 分叉的感情， 因为佢条女最后就听到佢喺度喺度讲， 好似分开 喺度喺度讲话，哎呀为咗条女分晒心啊 ，sorry 啊咁样，咁条女觉得咁我唔阻你咯。 类似啦， 但 系 你喺前几集佢先煮餸俾，即系亲自下时煮咗一餐饭俾佢条女食嘅， 系搞埋嘢添，系啦。 你结果 我觉得，但系好，我觉得有啲儿戏做乜咁快就放弃咯？我觉得佢唔会放棄， 因为其实佢不嬲都系好容易，即系佢唔敢面对自己， 坚定 系 啊，唔够坚定。 其实你可以继续拍拖同一路做餐厅噶， 同埋佢成日会觉得自己唔。即系可能佢哋咧 唔专业，即系挂住拍拖， 佢唔值得拥有呢啲幸福。有时我觉得佢想表达，佢唔敢面对自己嘅感情， 所以一开始佢都唔敢沟呢条女，条女沟佢噶嘛。 系啊，明明中意佢嘅，知道噶啦，条女都知佢中意噶。 同埋唯一嘅靓女，唔该唔好冇咗。 系 咯，系啊， 因为真系 Sony 睇一睇得黑人啦，睇到啲 cut 神啦， 唔系 同埋不停粗口。 其实 Sony 都靓嘅，但系问题唔一样咯。 诶 ，not my cup of tea， 咁啦。 咁仲有咩未解開？ 佢阿媽會樹根咁啦， 佢阿媽好似男扮女啊， 好傳統嘅嗰種意大利人。 佢阿媽呢個事情都未搞掂噶， 即係唔知佢點解會咁樣避開 佢，好翻定係點啦？係啦， 好多伏線啦。 同埋佢阿妹生咗個咩出嚟啦？ 生個小朋友，生個咩？ 男定女？會唔會繼續幫佢啦？ 咁應該會嘅， 一定會啦。 佢阿妹後來都好中意間餐廳啦，佢都全程投入咗啦。 崩完次之後幾有滿足感啊！ 佢第三感嘅，唔好鬧 shit。系，唔好理我，唔好理我。 咁我谂，同埋甜品仔会更上一层楼啦。 甜品仔系尝试沟 Sydney， 咁佢会再尝试。 系啦， 我期待睇佢整嗰啲甜品咯，但系我唔系好期待佢嘅感情线，我觉得麻麻地咯。嗰个感情 甜品仔，同甜品仔最后系讲佢阿妈好似即系 应该 唔系 好 得 噶 啦， 可能个感情咩感情线 分叉啲感情线 剧情就讲佢。阿妈死咗，跟住佢点咧？ 有啲嘢影响， 我谂系又会影响咗佢。 我希望唔知道下一季会唔会俾条女阿表哥咧？ 可能啊，系。 我希望下一季 已经发奋做人啊嘛。 系啊，佢老婆啦，前妻又结咗婚啊，咁样。 同埋 The Bear 佢就追妻火葬场啦吓，佢去追翻佢条女啦，可能要 追唔追咯？系究竟吸唔吸翻啊？ 咁啊，希望拭目以待啦，唔知咪出年2024 因为咧美国嗰边就罢工啦，咁可能一路褪噶啦啲嘢，因为编剧又罢工，演员又罢工咁样，系啦，而家都未搞掂。 餐厅就闩门先， 系而家未搞掂。 希望仲有得睇啦， 系 应该有嘅我谂。 好啦，大家如果吓冇咩 有兴趣 嘅 话， 但都系嗰句啦，睇嘅时候留心少少，其实要。 系，因为 okay, 一开始真系要留心少少。 系， 同埋如果或者你可能觉得好烦，佢哋好嘈咁，哦 ，sorry。 冇办法， 咁唔紧要啦，咁啊睇到第啲咯， 节奏明快， 中意睇嘅就睇咯， 系咁先，拜拜 ，hello hello。